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今天的节目咱们一块跟大家聊聊胡同游，当然了也在这儿给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的中午啊，我们9月4号和9月6号我们的节目时间中午的11点到12点，就是原来重播的那个时段，我们会到福茂会会为大家进行直播啊，大家如果住在附近的可以到现场去看看我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聊的是胡同游哈，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我们的旅行达人哈，宋云龙老师。小龙老师，来，小龙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孙涛好啊。 哎，小龙老师， 大家好。 今天咱们还是说胡同游，今天咱们 说 哪条胡同？ 我今天给大家聊的可能就是我们从元代开始的元代胡同的一村，我们往西边走了， 哦， 走到西四， 嗯， 北六条， 哦， 这个是我首推给大家的。然后，还是比较应景，因为现在学生们开学了嘛， 嗯， 然后再结合我们现在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当中， 嗯， 我觉得这里边的胡同会更有一些味道， 嗯， 是今天主要重点给大家说说西四北六条。 嗯，好，咱们跟大家说西四北六条，那让小龙老师一开始给大家说说这个胡同，嗯，位置大概在哪儿，从哪头到哪头，大概在什么位置？ 好，这也是咱们基本上每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提到这一块，因为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西四呢？首先我们甭管从西四头条直接到西四八条，就和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东四头条直接到东四十四条等等，像这些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这个大概的位置肯定从西边了，这个顾名思义肯定往西边走了。 嗯， 那它首先从我们今天讲的六条呢，肯定就是前边肯定是四条，后边那个五条，然后呢紧挨着就是六条，所以呢它基本上想从东边呢在西四北大街， 嗯， 东边在西四北大街， 嗯， 西边到哪了？到这个赵登禹路了。 哦， 它这个胡同相对比较短，就500米。 哦， 就500米。 嗯， 然后呢相对来讲，为什么说这个胡同比较短的原因比较直？ 嗯， 我们北京话来讲，就这个胡同比较直溜， 嗯， 没有一些拐弯抹角的， 嗯， 我们的另一位达人大学老师，那个他是下午去逛胡同了，我看他给我发那个资料里边以后，就是有很多弯弯绕， 嗯， 胡同不是特直，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讲到元代的胡同遗存当中里边，如果是你走西四，从头条直接走到八条的情况下，你会发觉每一条胡同就特别直，从这头能看到那头，如果里边没有一些我们现在的现在的比如交通工具影响的情况，能看到头还是比较敞亮的一条胡同。 嗯， 然后呢它基本上来讲，为什么说就是我们走到这样的胡同比较短，但是呢虽然它短小，但是里边有很多故事和文化在里头，这也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嗯， 从西四的北六条开始说起吧，就是我们记不记得咱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这个大兴胡同不在大兴， 嗯， 也是比较有特点的，是吧？ 嗯， 当时就提到了，我们当时，哎，这胡同里边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警务系统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派出所啊、交通队呀、啊，有、 嗯、 这个呢？胡同里边也是一样的。西四北六条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明代的时候，它就属于我们的燕山前卫衙署。 嗯， 它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提到衙署的情况下，肯定就当时这属于我们保卫皇城的一些卫军之一。 嗯， 所以呢自然而然里面以后呢，现在呢我们偶尔去的情况下也能看到的胡同里边还会有一些这样的派出所啊、交通队呀、啊，就不足为奇了。 嗯， 那这个西四北六条最早也是这样的一个胡同，它呢本身来讲在明代的时候这个衙署就在这儿，那自然而然的话呢，就是说 肯定是以守卫着皇城为主的，就是在皇城的西边的那张，咱们东边也讲过了，也有是吧？对，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后来在清代的时候，这个西四北六条呢，它就和我们的卫一胡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卫二胡同等等，像这些几个胡同就合了，合并到一起去了。真正的在1965年的胡同改造的时候，把这个胡同直接改成叫西四北六条了，一直沿用到现代。所以相对来讲，这个胡同呢，还是从它的这种属性和历史上来讲，还是比较有历史渊源的一个胡同。当然北京的胡同非常多，每个胡同我们都能讲出很多故事来。那除了这边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个胡同里边以后为什么值得推荐。那我说三条。第一条的话，这个胡同本身来讲会有我们在美术界鼎鼎有名的大师，这是其中一个。 对， 还有一个 这部分您熟啊。 哦，对，这个我也不算熟吧，主要是什么呀，本身在因为我家住美院嘛， 对， 所以呢相对来讲美院的老师啊可能都比较熟悉一些，偶尔呢也会在学校里边以后看看老师的一些画作，经常跟一些老师来交流交流，所以这个呢大师呢相对来讲他之所以能在的情况下，也是我那个本身来讲一直比较仰慕的一个大师。他我说一点可能都知道，尤其你像我们孙涛有时候我们出去比如说到了一些外省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乡镇级别的这些农家去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哎呦，这家真有味道！一进门口里边以后，画了一大幅的牡丹图，有可能还是十字绣画的。我这么一说，我们在线的听众朋友可能非常有印象了。没准我们在京津的这个朋友家里边肯定就有这么一幅画， 牡 丹 画啊，牡丹太多了，牡丹是那个我那个。打听过一部分关于画牡丹的这个事儿，后来他们跟我说那个咱们现在全国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各种老年大学嘛，说老年大学大家热情比较高的书法和国画热情都很高，然后说经常啊大家最喜欢画的一个是牡丹，一个是竹子。我说为什么这两个比较喜欢画呢？然后老师说相对上手呢比较简单一点儿， 比较简单， 然后呢， 对， 容易出效果，所以说那个一旦是老年大学开那个画展呀，基本有一半牡丹，一半竹子，然后都还要配一句话叫“唯有牡丹真国色”。给我讲完以后，我说：“哎，确实很有普遍性。一说明大家喜欢牡丹，二确实可能这个东西啊。”上手越容易，大家觉得越好画的东西，真能把它画好，往往更难，对吧？这就显出大师的那个厉害的地方了。 对对对，这刚才孙涛提到了大师，我们在这个胡同里边以后就有一位大师，这个叫陈半丁，这老先生，他这个陈老先生本身来讲是咱们中国画院的副院长，本身他是生在清朝，在光绪二年，就是1876年的时候，这么一个老爷子出生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大师呢，本身来讲，因为当时我们能知道，在清代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个国家整体来讲，他的这个国民生活水平是不是很高的？他就是当学徒工，十几岁就进到学徒去了。所以呢，就是说在学徒的过程当中里边，以后正好也是有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种山水画派的一些不能讲作坊吧，就是原来的这种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车间，当时呢来讲就是一个艺社，在这里边给人打工，比如说就是我们能看到在这个美术圈里边就比较普遍的，你看比如说我们讲到了这个达芬奇，在一些世界艺术画当中里边以后，他刚开始给人学徒，他只能不能上来让他画一大型的这种王希孟似的画一山水，这个青绿山水是不可能的，他肯定比如说画点什么边角料啊，画点叶子呀等等，以这个为主的，但他一上手就和别人不一样了，所以呢在我们近代传到的比较多的这个陈老先生他的这个陈大师的这些画作当中里边以后，花卉是占主要部分的，尤其是牡丹，牡丹是比较擅长，同时他还画一些山水，然后也擅长画一些花鸟，我还特意找了一些资料，比如他画的这些琵琶，这个琵琶真有宋徽宗的味道，那画的晶莹剔透，看着就垂涎欲滴的这种感觉，它确实很好的。但是这个老头呢，他本身来讲，老爷子啊，他擅长画的情况下， 如果是它是仿古人的情况，你画的再好也超越不了，尤其在美术界， 对， 有几座大山， 嗯， 它是超越不了的， 嗯， 那在这个里边以后呢，它就自创了我这个画牡丹的一种方式，但它所谓的创，它也是有它自己渊源的， 嗯， 我们在整体它的画作欣赏当中会看到里边有，它其中在年轻的时候就仿了很多吴昌硕的画法， 哦， 对他，你看在他的画的画。画风当中，画他的运笔当中里边以后有吴昌硕的笔法的味道，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渊源的。所以呢，有的我们也能看到，哎，这两笔很好。刚才孙涛说了以后，上手容易，但是呢，你的力道和用笔万字的功力当中里边一看，哎，这个是有大师的味道在里头了。 嗯， 所以呢，这个陈大师里边画牡丹当中里边以后，尤其在这个牡丹花蕊的第二层花瓣的过程当中。是反向用笔的，我们能看出来，哎，这个花，哎，确实很有力道， 嗯， 这个花瓣亭亭玉立站在这儿了，它不是像那种粘附在那上边里边有很飘，它的很有这个感觉， 嗯， 但同时呢，他还有一位大师来讲，就石涛，他也画跟着石涛画山水， 嗯， 所以我们都知道，看到这种牡丹图当中里边会看到比较多的，其中有一半是牡丹，肯定边上会有我们的这种这个太湖石等等，所以你看他又在石涛的这种笔法当中里边以后。又改良成自己的一派了， 嗯， 所以看陈大师的画呢，就是比较有明显的一点，他耐看， 有 比较俊秀， 嗯， 比较清新， 嗯， 然后你就看出来了。但是在看其他画派的这种牡丹的时候，看，哎呦，这画派看着很富贵， 嗯， 很富丽堂皇， 嗯， 然后呢，但是，就是他就感觉出来里头比较憨，哎呦，这个就有点那种唐风古韵的感觉，这不是陈大师的画风， 嗯， 他有了宋元的那种。高古的意境在里头， 嗯， 所以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他的那个雅的感觉出来比较有。 嗯， 再看呢，还有一点，这个陈大师他，你看他的篆刻， 嗯， 他的篆刻呢，也在薛之谦的这个薛大师的这个基础里面，以后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悟性，然后同时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创新，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一个艺术大师在这儿。如果是真正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小，因为当然这个陈大师是最终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也在北京嘛， 嗯， 所以呢，在这个胡同里边以后给予了他很多很多这样的营养， 嗯， 自然而然里边以后也就在我们这个西四北六条有了他的一些很多故事出现的。比如说这个陈大师呢，他比较有特点的来讲，就是特别喜欢请人吃饭， 嗯，哦，哎，这好啊， 哎，对，请人吃饭， 是是， 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一点呢？这个他的爱好就是 请别人吃饭 啊，请别人吃饭。 哎呀， 当然，比如说在那个期间，有一些我们比如说生活不是很富裕、比较拮据的这些孩子家人，来了以后，甭管怎么样的话，我们经常也会听这些老师们来聊。比如说，哎，到陈大师家里边以后，你别跟他假客气， 嗯， 你这种假客气也争不过他，最终他还是付， 嗯， 还是付钱，对，也请别人来，就是一般。这个也我们来讲北京话局气，对，人家不来这假招子，既然到我家来了，来者就是客，我就得请到了你， 哦， 你别假吧，或者说我请你，我出吧，我付款吧，人家不来这个， 哦， 所以基本上来讲，你看我们的理解是老北京的情况下，既然到来了以后，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到了这个大师家了以后，可能大师家宴不太方便， 嗯， 那可能人家下个馆子， 嗯， 比如说去到了我们这个西四北三条， 嗯， 或者北八条，到那吃饭去了以后，嗯，那这陈大师人家就觉得，哎，您这到了我们家地界了， 嗯， 绝对不能让你出钱， 哦， 也不能让你付费， 哦， 不能 AA 制， 哦， 他必须得是他出，对，所以呢，就是这个老爷子，因为他有这个习性呢，自然而然以后就结交了太多太多他的好朋友了， 哦， 就为数真的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我说到下边一个， 嗯， 也是他特别有印象，也是我们说起来比较有特点的，就陈大师他有一徒弟叫陆小曼， 哦，陆小 曼 是他徒弟， 哎，陆小曼是他徒弟，跟他学那个山水画的， 嗯， 学花卉的， 嗯， 那在我们在线的一些中小朋友可能听出来一个不太了解，陆小曼是谁呀？我不太了解啊，怎么样？那我说说他的另外一半吧，徐志摩， 哎， 对， 嗯， 所以呢，就说。这个陈老先生本身来讲呢，就是说他的一个徒弟本身就是这个陆小曼，本身就是个才子，上海人， 对， 长得也漂亮， 对， 对，他呢最喜欢的就是话剧， 哦， 最喜欢的是话剧，所以舞台剧当中的舞美他用了很多，所以就是给我们的陈大师这边来做交流的，来做学习的。所以呢，他跟徐志摩当中里边以后也排了很多话剧，也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哎呦，这个在艺术圈的这种美人家那个美人家这个 才子佳人啊，你说 才子佳人吧？哎，这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艺术创发的这种能力出现？就和他的生活圈子是不一样的。对，你就会发觉，哎，你看他这个他的大师本身来讲就是这么一个美术界的大师。你说他在创造这个话剧的舞美当中，为什么你看得那么漂亮？而且同时来讲，我们还能感受出来以后，这个陆小曼对昆曲也特有研究。哎，孙涛，你听过昆曲吗？或者看过昆曲吗？在北京 看过。 哎，是 看过。原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人家演过， 哦、 演过《牡丹亭》。 哦，学校里边还有这种昆曲社是吧？ 不是昆曲社，是那个哪个昆曲剧团到我们学校曾经有过演出，水平非常高，大家很喜欢看。 对，你们学校太有名了，主要是对太有名了，所以呢，相对来讲，这些艺术大师啊，艺术院团来讲都有。南方有南昆嘛，对吧？然后北方有北昆，北方昆剧院的魏春荣魏老师，那演的那绝对是我们俗称的当代北昆的一姐，那是确实非常棒的。他每年会在中秋前后，会在国家大剧院，或者在一些这个我们前门的一些茶馆儿，也会演一些昆曲，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呢，我们能看到就是一个艺术行当的这个存在，它绝对是有一些我们艺术氛围的滋养的。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我这边做一个小的推荐吧，也可以家长们带着我们的孩子们有机会。真正的去欣赏一些我们现在的大剧，比如说原来像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的就是老舍茶馆，可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然后再有一个人艺，也会有一些话剧。 对， 然后稍微上学前后呢，我们就去朝阳大戏院了 啊。 朝阳大戏院的他的戏比较多一些，再就梅兰芳 哦， 梅兰芳剧院，对，这个就是在北京比较 OK 的，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有味道的。但是反过来就说，如果看现代话剧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国大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的，它的同时上演的剧目当中也比较多，然后自然而然也有，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陈大师他的徒弟在这儿，那自然而然里边以后呢，我们首先说了第一位他的这个他的爱徒，然后呢也是做的比较不错的，也是非常在我们的艺术圈里边是也确实有一定地位的这个一位康丽，然后呢同时还再说一位。他的另外的一个比较有渊源的连连就是两个战地记者，徐莹和彭子刚，哎，对，说到他可能大家对于这块不太了解，说 更不熟了， 这两个记者对更不熟了，就是偏冷门了。那我说一下，就是在整个我们当时在近现代当中里边以后，我们能看到到了近现代以后，我们为什么会把他俩摆到前面来？他俩是战地记者，就是真正的我们在前线里边以后呢，作为我们的先驱，他真正上到前线里边有去采访，真正的你看当时我们在整个近现代当中里边有比较我们有名的，也是孩子们现在来讲关注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抗战，抗日战争里边以后呢，其中有大部分的文艺青年，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北大红楼当中里边能看到很多，他的文笔非常好，但是呢，就弃武从戎了，当兵去了。 对， 因为这样的话才是我们最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昨天我们在能看到我们的第八批抗美援朝的108位英雄，他们的骨灰回国以后呢，绝对是我们现在来讲最高礼仪的。的待遇，把他们的骨灰接回来了。那当时呢，我们有一大部分我们的这种青年学子，他们的文笔也非常好，然后呢说不行，我现在来讲我不能再拿文笔来捍卫我们那个国家的主权了，来号召人去抗日了，他觉得不行，就直接当兵去了。那当兵的情况下里边以后，我们当时都知道抗日战争里边以后，我们中国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对， 我们那么多人去逝世了，也就是说到包括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之所以有了现在的安定，那绝对离不开一些我们的先人， 对 我们的这些当时的一些故人给我们创造了，或者是给我们的完成了这么一个宿命，然后让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嘛。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开学以后我们的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中聊到了。那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不像现在我们拿一手机直播现场就可以了，是不是？ 对， 那当时是没有的。 嗯， 那连电话线的情况下，那基本上都是电报， 对， 都是密码翻译过来的。那如果是现在，如果是有一位这种战地的记者，他在现场把这些所有的战况、战报，还有包括我们收复失地战况的胜利的这种喜讯及时的传递过来的情况下，那绝对是我们需要我们真正的传媒人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嗯， 那这个里边以后我提到一个，为什么提到他呢？那他们俩受到谁的影响啊？斯诺。 嗯， 对，我们在北大未名湖边，我们的斯诺木经常我们会看到，尤其做传媒的这些这些新兴学子，他们到了那边以后经常会看到说，哦，原来斯诺木是在这儿。 嗯， 很不起眼的一个位置。那这两个徐莹呢和彭子刚呢，他就是受到这个影响。 嗯， 他经常也到陈老先生家去吃饭。 哦， 对，也到，因为他们离得比较近，都在一个胡同里边。 嗯， 对。然后呢，这个徐莹呢，他是本身来讲，他是大公报的战地记者。 嗯， 经常奔赴前线。女士，你想想啊，在五台山，就是我们的晋察冀这个五台山的这个随军当中里边，以后采访过这个朱德， 嗯， 然后呢写过朱德将军在前线， 嗯， 像这个通讯呢，我们后来在近现代的这个文人采访当中里边以后了解到是非常非常受鼓舞的。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说说我们学校，我们清华这边有一个清华的有个，现在我们的学生学弟学妹们也在做了一个，就是听一些我们清华的一些学子口述清华史。那在口述清华史当中里边以后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更多的这些老先生，他们是在朱德前线的这个通讯当中，朱德在前线的通讯当中影响比较大的， 嗯， 也是影响他们一生的这些人。那你想想，这篇稿子可能大家还比较，这篇通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可能这个人到底谁写的，慢慢就被历史遗忘了。 哎， 那我们在逛这个胡同当中，真正的看到了这两位我们的战地记者。是他们居住的地方里面以后呢，那确确实实当中里面以后，那绝对是我们称之为是比较震撼的。然后他们当时还搜集了很多日本的经济的资料， 嗯， 然后并整理出版了这个一系列的通讯， 嗯， 在我们这个一个期刊当中发表过， 嗯， 然后呢对于我们当时恢复经济的发展， 嗯， 提供了非常非常非常有力的这种参考。 嗯， 那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 嗯， 也是自然而然能得到了这些尊崇的。当时我们在当时的战地新闻界当中里边以后被称为我们的四大花旦之一， 嗯， 然后呢是他确实有一席之地的。然后说他，然后他先生不一样，他先生呢去重庆， 嗯，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在重庆当中里边， 哎，小龙老师， 哎， 先生的事儿咱下半段再说好不好？啊，您也是那个稍事休息一小会儿，我们一会儿再让导播老师跟您联系啊。 好的好的， 哎， 没问题没问题。 好嘞，小龙老师一会儿见。 好嘞 好 嘞， 嗯， 好，一会儿见。哎， 好，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今天跟大家聊西四北六条。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两位名人了，下半段的时候我们接着让小龙老师给大家介绍，大家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胡同游，今天要聊的是西四北六条。在线上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的旅行达人，我们的宋云龙宋老师。来，小龙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孙涛好。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位名人，介绍到人两口子的时候，生生的下半段得才能介绍到老公。我们把那个优秀的丈夫，您也在下半段给介绍一下吧。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女人背后绝对有一个这个实心实意的男士在背后支撑她。 互相支撑吧，人家俩人。 互相支撑，对。这说到这一块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在我们的节目形式当中里边以后要多提这些我们现在的伟人英雄人物， 对， 让孩子们让我们的家长们知道，就是还是中心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我们的先人付出了真的很惨重的代价，他们真的是拿命换来的。你看，说到他先生，当时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成都的那国民党对于我们共产党的这种杀戮，那是真的是发人深省的。那反过来讲，就是说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有为什么会提到，就是他两个人的头像已经在当时的这种我们现在看的一些谍战剧当中里边看到的。那是花了重金买这两个人杀头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这个现场采访的这些报道，对于整个我们共产党的一些这种历史当中里边起到了很多这种前线的这种准确性的资料性的这种汇总。那敌方的话绝对要把他两个人花重金买掉，就是买人头的。重金，只要谁逮到以后呢，绝对杀了他们两个以后呢，而且要重金的。所以这两个人呢，相对来讲在被我们当时的谍战剧当中就给他有点像这个奇迹化了，说这两个人长得应该是面目狰狞。怎么怎么样的。实际呢，真正的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两个人的照片的时候，你看到，尤其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个徐莹的这个和他这个丈夫两个人看了以后，就尤其这个徐莹，你看了以后就是我们邻家的一个姐姐一样，特别特别普通。然后你就看他也没有我们现在讲到的那种这个谍战剧我们现在电影塑造的那种形象，一看这个人一看就好人坏人就能看得出来的那种。没有没有，就是当时我们的先人他们真正的付出了这种工作当中里面以后呢，我不能说他们现在是靠这种平庸的技法来伪装自己，我觉得他们完全是有一颗真正的爱国这种心来支撑的。那他先生本身来讲在成都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戴个眼镜，然后当时我们都知道他们穿的绝对是学生服的一种样子，因为很年轻嘛。自然而然里边以后呢，他们在当时在大公报当中里边以后，作为我们的战地记者当中也是很平庸的，但是他们为人非常非常善良。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伟人的故居当中里边以后有没有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素材呢整理出相应的档案来，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的国家档案馆里边肯定会有他们的相关资料的，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在我的认知世界当中里边有是和陈大师是一个地位的。我觉得孩子们有机会去了以后也完全够。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么平庸的两个人真正的在我们的历史当中里边以后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觉得确实是值得我们孩子们去挖掘或者去探秘的。这样的话我这也是我推荐的一个原因吧。 对，只是看起来长相普通，但是人家在各自的领域呢都做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而且刚才我们小龙老师也说到了，前面我们的陈大师包括后面我们的战地记者夫妇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说不上谁比谁更厉害，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我感觉都够大家好好学习一下的，现在都是非常有正能量的人，尤其我觉得战地记者更加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因为可能没有看过，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像留下来这一对夫妇的一些资料，但是我们现在在新闻上也能看到有很多的战地记者，包括咱们央视的记者各个台的记者全世界各地打仗的时候就在附近，然后可能附近这儿报道着那边炸弹就炸了， 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职业，我觉得都非常厉害。而且我觉得如果小朋友真的有机会能当一个战地记者，我觉得全家都会为你感觉到非常光荣哈。 是的是的，这个战地记者本身来讲首先也得有一个好身体。 对， 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来讲，上学的话，我那天也是给我们一些老师们在交流当中，我们会发觉现在的小学生特别不容易啊，二年级要跳绳跳50个60个才可以。 哦，这就不容易了。 就不容易了，因为为什么呀？就觉得他们平时课度也比较大嘛，然后双减之后呢，哎，可能玩的其他多一些了。但是有的时候发觉现在小孩的体能真的不像我们那会儿，这个上树啊、翻墙啊这些，当然现在来讲被称为恶习呢。 对， 当时我们就不在话下，女生夸夸电线杆子就能爬上去，现在小朋友都不能了，都不能做了。所以我觉得甭管做什么的情况下，我们第一个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 哎，那对对对， 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进行科学的锻炼， 对 对, 对， 然后最终才实现你的理想或者梦想。 哎，啊，小龙老师这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对。然后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位大师吧。另外一位大师呢，就是我们京剧表演大师程冠秋程先生。对，他和梅兰芳是齐名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艺术圈里头，尤其我们很多北京的小朋友啊，包括我们河北的或天津的小朋友，尤其天津好像知道，天津的朋友对于京剧更情有独钟。我觉得他们的热衷比北京还要强。 他们不是喜欢相声吗？ No， 京剧也喜欢啊。 京剧，天津的京剧团 啊， 我觉得比北京的要牛一些。 啊，真的， 我个人感觉啊，对，就你会看到天津的京剧传承，是真的。比北京的传承要好，因为我知道，你看北京呢，现在来讲，北京有一个京剧院，那京剧院他们在做中小学普及当中里边，我发掘出来以后，不是说别的，北京是个半移民城市，老北京的这个孩子们真正学京剧特别少，吃不了那苦，我觉得，但是呢，你看历届的京剧票友大赛当中，获奖的选手比较高的，还是天津的多， 真的， 当然这个里边。我们在线的听众可能会后台会留言了，说不可能啊，我们北京的孩子很棒啊。我们不抬杠，我们只是说历届的票友当中，历届的京剧票友当中，天津的占比例比较高。 哎， 确实是。然后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我们都知道，这个梅兰芳梅先生他的京剧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端庄、很大气，是吧？看过这个梅先生的剧的当中里边以后，都有这个感觉。那反过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在这个咱们这个胡同里边以后住的另外一个大师程冠秋程先生，他是男的啊，那个小朋友们要知道，是男旦，他是扮演女相，然后和梅兰芳是一样的，他这个本身来讲，他的演出的风格呢，就是非常婉约，非常婉约。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你看，我们一般就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上课当中，经常会提到里边以后比较法。就是比较着，你不比较感觉不出来。那梅先生他的唱念表演当中给人感觉就是很端庄，很深沉，就是一个贵妃站在那儿的样子。甭管是他的爱情观怎么样的情况，他感觉哎，这个皇家范儿很棒。就是这个，我们通俗一点讲，当然我们这个不是对于我们的京剧的不敬啊，我们用的词语可能不是很精湛也精准，但是我们的孩子们在普及当中里边以后就这样。但比如说反过来，我们再看一个孩子皮猴子一样的，你让他学梅先生的这个唱功当中，他不是那样子，他出不来，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能看到，但程先生就不一样了。程先生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唱念表演当中，在整个所有的表演当中，他强烈的有那种哀怨。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来讲属于这个程迷，我们就程冠军的迷。有一次呢，他说。 您是程冠秋还是程砚秋？ 程，你给我说晕了，快要程砚秋。 程砚秋吧， 程砚秋， 对， 程砚秋，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有一次呢，他说：“哎，龙老师，我今天没什么事儿，然后有2张戏票，我们去看戏呗。”后来我还以为是他请我看梅先生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梅剧呢。后来以后，到了国家大剧院以后，我一看，妈呀！程先生的戏，平时我们很少看他的戏，基本上来讲就是没事儿，哎，大家把这片子调出来了以后，大家交流交流，学习学习就可以了。我的感觉是， 听完程先生的戏之后，跟看完巴黎的这那个法国的电影一样， 嗯， 就有的时候你会从中间走不出来。 哦， 对，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因为他表演的太好了，他的整体的唱念做打当中里边以后，你每一式每一招每一式都看出来以后，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惨呢？我的天哪！ 嗯， 他能把这个人表演成这种出神入化的情况下，他真的走进这个人物了。但是反过来，我们在看戏当中，我们不要进去戏，也得走出来。 嗯， 你不能说他这样的话影响你了，最终他这个命运很悲惨，最后你也不想活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艺术传达的这种模式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 对，我们要能看进去，也能走出来。 嗯， 那当时我们看完了以后，后来我说不行，你得请我吃一顿好的。 哦， 我说我这个身心受到了这种洗礼之后，我觉得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一定要吃顿好的。后来我们就去吃涮羊肉去了。 哦，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跟孩子们提到了以后，大师呢，他绝对是有大师的风范的。 嗯， 然后呢，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大师的功课当中里边也了解到，你看，比如说陈冠秋，陈彦秋先生，他们在出国演出当中里边以后，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大师他是代表这个带着这个剧团出去演出的，比如到法国呀，到欧洲啊巡演的时候， 嗯， 我们在那个所有的巡演的单子里边有看到的负责人就是程先生。 哦， 他会吸到哪儿啊？整个节目的节目单， 哦， 他要把关。 嗯， 细化到哪儿啊？舞美， 嗯， 细化到服装， 嗯， 细化到道具。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本身来讲，程先生的这个演出最最最辉煌的剧目就锁麟囊， 嗯， 锁麟囊当中的每一个剧目当中每一个章节当中的服饰他都要亲自去把关的， 嗯， 就是绝对不会出现有任何一点点的纰漏。 嗯， 那比如说我们开个玩笑，这个剧开始了以后，哎，那忽然发觉，哎，这个马鞭不对了， 嗯， 这个配饰不对了， 嗯， 那在他的这个节目单当中里边以后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情况， 嗯， 不允许。对， 嗯， 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去参观胡同当中里边以后，真正的去看这些大师的这些他们的生平当中，你会发觉出来。你看现在，孙涛，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般在做节目或者在活动当中里边，我们都有个物料单。 嗯， 我们的另外一个嘉宾大学老师，经常会跟我说：“小龙，物料单在哪儿？” 对， 哎，你看他是很严谨的一个人。 嗯， 那个物料单上明确的标注出了你每一个时间段干什么， 嗯， 每一步要做什么， 嗯， 而且哪怕细化到一个曲别针，他都要有，都要罗列在单子上的。 嗯， 那你想想，这个大师他的工作，他对于演出的剧目这么严谨的情况下，就特别值得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学习。都上学了以后，这家长匆匆忙忙给送书去了，送本去了，送笔去了，没带。 嗯， 对，也就衍生出来我们现在有的家长看出来以后呢，就是学生马上要高考了，最终临近考场发现准考证没带。 哦， 对，这个都是生活习惯。那我们为什么要到胡同里边去真正去我们瞻仰这些大师的这些遗物， 嗯， 去听听他们的故事？那你会发觉出来，哦，原来那伟人给到我们的影射，那就是这样的。生活当中的细节，完完全全决定了这一个人的生平，决定一个人他那个光辉的形象。 嗯， 对吧？反过来，为什么说到这一边以后呢？说到他呢，比较有意思，就是前两天我去咱们这个党史博物馆，鸟巢那个，我看了有一个厅，大厅里边以后大篇幅的介绍了我们的抗美援朝。 嗯， 那当时我们有一个家长也是很棒，然后去了以后呢，我们随机的采访了一下，问到孩子说，哎，你知道这个英雄人物谁吗？当时我简单描述一下那个场景，展柜里边放了一个棉衣的残片，已经烧的就剩黑不溜秋的那么一个残片了。 嗯，哦， 然后如果不细看文字的情况下，不知道是邱少云的这个遗物。 嗯， 当问到这个家长们或孩子们里边，你们了解到邱少云吗？ 嗯， 他说邱少云是谁呀？我不知道。 嗯， 后来我知道雷锋学校讲过，但邱少云不知道 啊。原来这不都是在课本里的吗？我记得 没有，现在的小学生没有这一段。 哦哦，没了呀。 小学史观当中是没有这一段的。 哦， 没有。作为我们现在的教材当中里边以后变成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个课外读物选项当中的一部分。 哦，说明还是读书不认真，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经常看的，就是我们的斜体字部分或者序体字部分当中有的， 嗯， 那书本上绝对是有，但是考的时候这孩子就丢分了。 嗯， 对，所以呢，你看， 我们要学习到这些内容当中里边看到了，那这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啊， 嗯， 那是他们来换来了那次战争的胜利啊， 嗯， 我们才得以解放的， 嗯， 那孩子们这个我觉得有必要的话，真正去到我们的场馆当中，真正去真正的去瞻仰一下我们先烈， 嗯， 然后呢去让孩子们感受，当我给孩子讲完之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他真的很棒，他一动不动的， 嗯， 为了保证这个战场的胜利，他真的活活被烧死的， 嗯， 那孩子们能说出这种感悟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孩子来了这个场馆当中是来值了， 嗯， 是就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做到了，也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倡导我们的党史，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渗透到课本当中去， 对， 因为孩子这块是缺失的，他没有，因为原来的作业也多，报班也多，这个学习也多，所以他这块可能就没有了。那反过来说，如果是我们的教改方向真要考这块的话，那我们就太丢分了， 嗯， 你不是不知道这事儿啊，是吧，我们看过这个金刚川的电影， 嗯， 对吧，那你看到了这些内容当中里边以后，那这个有的情况就够了，那也是映射出来以后，孩子们一定要到胡同里边去真正的看一看，看看我们的程先生本身来讲呢，他也是为我们的近现代的抗日抗战当中里边做了很多贡献， 嗯， 他也有捐了，就像我们的常香玉常大师一样，是吧， 嗯， 我们的豫剧，那孩子们可能都知道，我不知道北京的孩子， 嗯，捐飞机啊， 捐飞机，对， 嗯， 你看我们是同龄人，我们大概知道， 嗯， 现在的孩子们就说啊，这飞机他得唱多少场戏才能把这飞机给捐出来呀， 嗯， 这个钱再捐出来呀，就是抗美援朝，我们必须要致敬这些， 嗯， 这个大先生们， 嗯， 他们真正的为我们做了一些很多贡献， 嗯， 所以呢说到这儿，你看这个程先生他的习惯当中，我们现在翻译过来叫我们的物料清单，他亲自过问，亲自每一步都有的。我再讲一个程先生一个小故事吧， 嗯， 程先生到欧洲巡演的时候，然后呢本身我们都知道，尤其在欧洲巡演当中里面以后，作为东方的艺术来讲， 嗯， 那虽然他不知道我们国内的情况，都知道我们当时是在战乱国， 嗯， 即使建国之后呢，我们的经济也是很不发达的， 嗯， 那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嗯， 他们的艺术我们是值得尊敬的，尤其西方，我们比如说到了日本以后，我们看到日本去看这个歌剧的时候，那所有的日本的小朋友都是穿礼服的， 哦， 这个也是我们真正的去观剧当中有一个要求，就是家长要有意识影响到孩子们， 嗯， 就是甭管是看哪个剧目当中，我们要正装去，你绝对不能穿着这个踏拉板穿小裤衩就去了，那这也是对我们的， 嗯， 艺术的不尊重， 对， 所以呢 观剧礼仪嘛， 观剧礼仪，对，这个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补上这课啊， 嗯， 那所以呢你看程先生他本身来讲在欧洲巡演当中里边以后，欧洲人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印象是比较呆板的， 嗯， 那他们的形象呢应该就是这种很土的，我们翻译过来现代话说就很土的那种装束， 嗯， 但是程先生 梳着大辫子那种啊，还是 哎对， 嗯， 但程先生呢因为他是个艺人嘛，所以呢， 嗯， 相对来讲他没留大辫子，肯定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帅气的这种头发，短头发嘛， 嗯， 因为他要箍头发嘛，所以呢， 嗯， 本身来讲有的，但是程先生呢他在巴黎的这种欧洲巡演的大街上里边以后，他实际有自己的礼服， 嗯， 但是呢他在谢幕当中里边以后一定要求出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必须穿我们的中式的衣服， 哦， 让他们让所有的人知道，即使是谢幕的时候，即使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也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嗯， 我们永永远远是中国人，改变不了的， 嗯， 我们中国人给你们奉献出这样的一个剧目的情况， 嗯， 让你感受出来东方的文化的魅力所在， 嗯， 对，所以后来呢就是在他的所有的弟子啊，还有包括现在中国京剧院的一些程派的这些传承人啊，你能看到当他们去这种敬仰这个老先生的时候，也会提到一些很多小故事， 嗯， 那我们在整理一些资料当中看到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老讲爱国，怎么爱国的情况下， 嗯， 就真的从小事做起，你从骨子里做起， 嗯， 那真正的把这个内容当中整合出来了以后才有的。我再插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们一起逛胡同当中里边以后，在西城有一个学校，当我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的，现在是小学生， 嗯， 他每一周都要做一个时政笔记。 时政笔记是什么意思？ 就是等 关注时政。 对，等同于我们记录的时政新闻 啊，看新闻联播每天得，是不是？ 哎，对对，还、 啊、 要关注这些东西，哪些是他有印象、有影响他的，他要记录下来。 嗯， 哎，我翻到那个小本子当中，我看到了以后，哎，他就提到了我们的奥运会。 嗯， 对，提到了我们的郎平，对吧？ 嗯， 提到了本身来讲我们的奥运冠军。哎，我就觉得，真正的，我觉得我首先。值得特别值得这个尊敬，就是他的班主任，他的家长， 嗯， 给孩子有了这个好的习惯， 嗯， 你想一想，如果现在来讲，小学三年级，他就要可能对这个人物不了解，可能对这个事件不了解，那等到十年之后，他在翻看自己的笔记的时候，我觉得就特别有故事性了，特别有意义了。就像我们现在在看我的笔记本上，我们看到，哎，当时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吧？描的， 嗯， 这个涂抹的这些。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那你看现在来讲，如果孩子们真正的他在胡同文化当中里边以后，真正的了解到了我们伟人的一些形象， 嗯， 伟人的一些故事，能在他的小手账里边、小笔记本里边记录下来的情况下， 嗯， 那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这种一次旅行吧。我只能这样讲。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可能也会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以后。学习到了很多，也能感受到了很多吧。 嗯， 我觉得这是我感受比较多的。然后呢，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以后呢，我讲的比较少一些吧。如果孩子们真正去的话，我们每次组织我们的孩子们真正要一块去的话，我建议真带个小本子，家长呢做一做功课。 嗯， 就是让孩子们去真正。现在呢，我再简单说几句双减吧。 嗯， 双减首先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我们对于整个教育行业做了调整。 嗯，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支持和拥护的。 嗯， 那孩子现在来讲，没有这种课桌压力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给到他一个小本子，他孩子甭管是写和画的情况下， 嗯， 他都会记录下来。 对， 当老师说的两个词、几个句子他感兴趣，他都会写下来。 嗯， 写下来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对于。整个学习方式的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养成。 嗯， 那反过来，如果在学习伟人的这些故事当中里边，如果是真正能把自己的公益心养成的情况下，这种公益习惯养成的情况下， 嗯， 真正的家长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之后，你把自己的宝贝儿交给社会的情况下，你真是无憾的， 嗯， 是没有任何遗憾的，因为他能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 自食其力啊，还能有所贡献。 对， 啊， 是的，是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放手，让孩子真正走出来， 嗯， 走到他喜欢的这种环境当中去， 嗯， 哪怕孩子在小区里边以后真正蹲着那儿玩半小时蚂蚁， 嗯， 我觉得他肯定比看半小时手机要好很多， 哎， 玩半小时游戏要好很多，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国家的政策真正是在解放， 嗯。 那可能还有一些不完善不完备的地方，那需要我们共同去面对，共同去调整。 对， 所以呢，只要家长有时间， 嗯， 你迈开腿儿， 嗯， 带着孩子们真正的走到了我们的博物馆、 嗯、 美术馆， 嗯， 我们尤其现在要预约嘛，胡同现在是不要预约的呀，你可以随时去呀、啊、 哎， 胡同里的博物馆是需要预约的，你可以随时去、 嗯、 随时去观摩。 对， 那这样的话呢，你真的会发觉你的孩子他真的和别人不一样， 嗯， 他真的有闪光的一面，他不是那个一写作业就磨蹭那事儿， 嗯， 一写作业就上锁，一写作业就喝水的事儿、 嗯、 你会发觉，哎，你的孩子他真正的另外一面是非常闪光的。 嗯，好，小龙老师，也感谢您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精彩的胡同以及胡同里的故事哈、啊、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 哎、 我们一起到胡同里去走一走、嗯、到时候我们可以邀请小龙老师一块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啊、 哎，非常高兴、哎、非常高兴。 好嘞，小龙老师，今天就跟您先连线到这儿，您辛苦了啊。 哎，好嘞 好 嘞， 小龙老师再见。 朋友们啊、 嗯、 好嘞，哎， 嗯， 跟他再见，哎，再见。 嗯， 嗯，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没有那顾虑，唱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有什么关系，这声音适合的频率，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你。